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来盘点一下经典小品中那些快乐妈妈们的形象。说起快乐妈妈，她们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欢笑，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感动。比方说在2004年，赵本山、高秀敏和范伟这组铁三角在春晚的舞台上表演了小品《送水工》，这也是铁三角最后一次合作。而在其中，高秀敏就扮演了一位感人至深的快乐妈妈。下面呢，先来回顾一下这个小品。 大哥，我求你帮我个忙呗。 帮啥忙说吧。 给我儿子装会儿爹。 给你儿子装爹？ 就是给我装老伴儿。 啥意思？ 这20块钱给你，你把这衣服脱了。你这衣服脱了，把那衣服脱了。 你干啥玩意儿？我可是正经人呐。 哎呀，大哥，谁不是正经人呐？ 你正经人，你花20块钱就扒老头衣服，你啥玩意儿？ 大哥，你误会了，你把那个脱下来，把这个穿上，我儿子马上到家，来不及了。 你儿子咋的了？ 我儿子今天从国外回来，我儿子是研究生。 研究爹的？ 不是。 你研究爹，研究他自己爹，你拿谁研究谁呢？ 哎呀，他没爹，有爹我能让你装爹吗？ 怎么回事啊？哎， 大哥，你听我慢慢跟你说。我儿子出国留学那年呢，正赶上我下岗。儿子听这个消息以后，说啥不念要回来。我跟儿子撒个谎，我说儿子你念吧，我给你找个最有钱的后爹。其实这孩子是我自个儿供的，我都供了6年了，我给人家做成人活，你看我这手。大哥，我怕儿子回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他又不安心读书了。 别说了，我明白了，你根本就没这个事儿，跟儿子撒谎了。 是， 儿子读成回来就说我要见他这后爹，现在没有。 对， 你想拿我屁股？ 是， 哎，说明白，你脱衣服。 哎呀，太谢谢了。 这玩意儿，这忙我能帮。 哎呀呀，谢谢。 啊， 大哥呀，我一看你就是好人。 好谈不到，反在作风上没出过问题。 哎，喂， 走。 这镜子戴上 啊， 这，哎，你别说，还挺像，就这么对了，大哥，我谢谢你了。 李阳，我还有个事儿，你这20块钱装多长时间呢？一会儿啊，还是一天呢？是不是还得搁这过夜呀？住哪儿？ 你看你说的多难听啊！我儿子今儿回国人考察，装忙开会去，看一眼就走，还过啥夜呀？你说 不是，我自己有老伴儿，我怕。 呀，大哥。我儿子回来了，就这么地了啊！ 那行，那我赶紧上里屋躺着。 哎，别躺着呀！ 不躺我干啥呀？ 不用，你不用，就这么地。 妈，开门呐、 哎！儿子。 妈。 哎呀，儿子！儿子。 嗯。 儿子，你瘦了。 是吗？ 太黑了。 晒的。我爸呢？ 在屋呢。 是吗？哪儿呢？ 哎，刚才在屋了。哎，可这儿子回来了，快喊爹。 爹、yeah. 晚了 啊， 晚了， 我是你爹。 哎， 不是、啊、我是你爹呀、啊、 是 没见过面呢。 哎呦， 你看 那个爸，感谢你老对我的资助，我现在已经读博士后了。 啊，儿子，你读博士后了 啊！ 哎呀，你咋不吱声呢？你儿子都读博士后了。 你得往前整啊，不能老在后边。 哎，来，兜子拿出来。 妈，挺好的哈。 瘦了， 头都白了。 儿子， 啊， 他后边。 哎，给我，你看，你背他干啥？ 啊哎、放地下，爸您坐，来坐。爸，妈， 我也是这样人，还聊着。没事了吧？我得送桶去了。 哎，爸， 爸，来得及，你忙啥呀？ 完事了吗？ 您那么忙吗，爸？ 你爸爸抓全面工作忙。 对，我爸是工程师。 对， 我送水的。 对，管水利的工程师，水利。 啊，就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啥的。 是吗？ 没我啥事儿。我主要是负责往东城、南城、北城来回调水。 儿子、啊。儿子，你爸爸听说你回来可高兴了，先给你灌一桶水、 啊、 看着你还有点紧张。 爸别紧张，你一紧张我也紧张了。 第一次见面能不能紧张？ 没， 我是没装啊。不是、吃饭没？ 吃饭，你上厨房把鱼端来去、 哎、 这边这边这边。哎呀， 妈妈，您别帮，让我爸忙活了，您去吧。 那行啊，我去啊。 爸，您坐，坐坐。 快回来。 哎呀，妈，眼睛有点花是吧？ 零下好几度呢。 我爸幽默。 你出口多少年了？ 出国六年。啊， 听你妈说你搁那研究爹呢？ 没有。研究木乃伊 啊，研究仪呢？ 不是仪，是古诗。 古诗你上那研究啥呀？咱们国家就有古诗啊！唐诗三百首，窗前明月光，玻璃号上窗，要不及时擦，整不好就得脏。我都会。 爸，那个这个诗啊，是尸体的诗。 哦。古人的尸体， 对，叫木乃伊， 那得叫姨奶。 唠你姨奶呢？你俩可硬实了， 是吗？ 再看妈，你炖着鱼。哎， 你研究那个木姨奶有点啥成果吗？ 跟你爸爸汇报汇报。哎， 这个木姨奶啊，不是，那个木乃伊啊，3000多年的木乃伊，我能辨别出真品还是赝品。 什么叫赝品？ 就是假的，假的就是赝品。 3000年你就能看出真假？ 对， 我赶紧送水去吧。 爸， 爸， 你老忙啥呀？ 您别急，我呀给您买瓶酒，咱爷俩喝点，好不好？ 我去拿酒啊。 喝点酒， 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3000年的木乃伊都整出真假了，一会儿我不露馅了吗？ 你别往上那上唠，你说点别的。 说点别的行吗？ 行啊，您乐意说什么乐意说什么。来，您坐坐坐。 来，太厉害了，3000年就能分出真假。咱嘎嘎豆，你看我这人真，你是不是也有看走眼？ 来， 一会儿谁出糖尿病来 了？来。喝酒 ，爸，喝酒啊，爸。 哎，喝。 别，爸，我， 你先粥了， 粥了， 你能干吗？ 我干了，我陪我爸。 哎呀，我儿子酒量见长啊。 我没量。 再来。 我就是陪我爸。爸呀、啊，哎呦。 嘿，你忙啥呀？慢点喝呀，来、啊、来。 那我还干。 哎呀，又干了。 哎呀，我爸海量， 少来吧。哎呀，哎，你看，你爸喝酒快。 哎呀， 慢点喝嘛。 给我倒上吗？给我倒上。 慢点。 爸，爸别着急啊， 慢 点。爸，你让我说话，啊爸，爸呀，千言万语，你也报答不了我对你老的养育之情。不是，算了。就是你对我老啊，不是，咱怎么说呀？ 都在酒里吧，你个 别就， 又干了，来， 哎呀， 再来， 哎呀，我爸， 哎呀，我得送桶去了，要不出不去了。 爸，不着急吧，爸， 哎呀妈，这酒你这外国啤酒劲儿太大了。 爸不是啤酒，哎、爸看看， 是不是喝 这是洋酒 啊？我见过啊，你别笑话我啊，我也是有身份人啊。告诉你，有一次我到大酒店消费去、啊，我就喝这种酒， 是啊， 我往那一坐，我说上酒啊，小姐咔就把这酒拿过来，我说多少钱？他说1880，他说我你开吗？我说开，他砰就起开，我说你开玩笑呢吧。 你爸到哪喝酒都是别人请他， 谁请我呀？ 是。 都把我搬我走了，我说什么酒这么贵？他说这是人头马面， 不是人头马没面， 是就这酒给我弄没面子了。 爸太幽默了， 我说老弟， 爸， 今天咱俩尽兴了， 尽呀。 大哥不是说一句别的话，老弟， 大哥、啊、不是、哎，爸， 你俩整的啥辈儿啊？ 爸，我平时不喝这些酒。 我跟你说，爸，我爸这是幽默，知道吗？冲你老这幽默这劲头，我给您送个礼物，您肯定喜欢啊。 哎呀，我妈太可爱了。 你可以走了。 不是我接受感谢嘛。 你走。 太好了。他不来谢我来了吗？你咋忘了啥事儿了？ 帽子摘了，戴这个。 这个帽子他戴不了，你留着吧。 妈，我 你留着戴。 我妈高兴，我高兴。哎，戴上。 哎呀，哎呀。 再见了。 西部牛仔 不对，西部牛仔得有皮靴。 有。 您别给他。 我在电视上看过牛仔。 你留着穿着。 我爸高兴，我爸。 外国人放牛都穿这玩意儿。 爸，多大脚？ 你多大鞋吧？ 我四一的。 你多大鞋？我多大脚？正好。 穿。 他穿不了。 穿不了。 踩。 我这脚就是为你鞋长的。 好。 你看，那脚后跟还得在外边逗露着，你不行了。 哎呀，穿几年就下去了。 哎。太好， 哎，这回咋样？ 挺好。 我要送水，我攒钱，我高低买个皮夹子。 有，我这皮夹子，这点儿来。 你这个你这你穿， 我爸高兴， 我爸高兴，我爸高兴， 高兴。不是，你都给我了， 全套的， 你太够哥们意思。 哎呀，老牛仔，老牛仔， 我这回我再上谁家送水，我看谁敢惹我。 你完成任务，你可以走了。把这个脱下来了，把这个脱。 妈呀，我还有一件最重要的礼物要送给你了，坐。 还有， 妈，这是我论文的稿费，$5000，您的。 他拿着钱上哪儿花去？ 妈，给我爸啊，给我爸。 来，我给他包 吧。哎呀，给我爸不等于给您吗？ 走， 我穿下来。 哎，给你啥你要啥，拿自个儿不当外人啊？忘了你啥身份了？ 妈，怎么跟我爸这么说话？ 你咋跟我妈这说话呢？ 你妈说的对，我哪有自个儿要这钱呢？我要真有你这么个好儿子。 爸，我就是您的好儿子。 我是赝品呐。 你是我的亲爸。 我假的，我是认的。 您进我们家一天门也是我的亲爹。 我才来一会儿，是你妈花$20雇的。 大哥，你都给我说漏的干啥呀你啊？ 你不说漏，我这揣走你能干吗？ 孩子，你上学那年，你妈就下岗了。就怕你在外边不安心读书，所以撒谎说找了个后爸，根本就没这个事儿。你妈自谋职业，自己开了个成衣铺，供你上学呀、啊。你看看她的手，你就全清楚了。 你身在那他乡中，有人在牵挂，你回到那家里。 妈， 哎呀，别惦记妈，都过去了。 妈，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小品《送水工》当中的精彩片段，来自于赵本山、高秀敏和范伟。其实这个小品最初的名字叫做《租老伴儿》，但是后来铁三角三个人都认为，虽然这个名字整体概括了小品的内容，但是听起来却很不舒服，差点火候。后来干脆简单明了，就以赵本山的职业来命名了，通过送水工来讲述这位给我们带来欢笑却同样让我们感动的快乐妈妈的故事。据说在这个小品之后，赵本山、高秀敏和范伟还曾经打算要准备一个送水工的姐妹片，让赵本山和范伟扮演一对父子，但这个提议却因为高秀敏的离世而成为了永远的遗憾。好了，欣赏完了这么多快乐妈妈的形象之后呢，今天的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最后为大家送上这首毛阿敏演唱的歌曲《烛光里的妈妈》。歌声当中，司机韩涛代表调调员头头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妈妈，我想对你说，话到嘴边又咽下。妈妈，我想对你笑，眼里却点点泪花。哦，妈妈，烛光里的爱。